会帮我们看到更远的地方。是这样的，11月5号周一的晚上，你有没有天蝎男天蝎女的朋友今天过生日呢？或者你本人就是天蝎要过生日呢？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天蝎女愿意感动这位听友要点播的歌曲，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送我一首生日歌吧。今年的生日愿望就是愿我的好朋友们都能幸福快乐，还有呢，天气凉了，各位听友们还有韩丽，你都要注意保暖。好的，过生日我知道天气凉这个月份出生的人呢是格外格外看重这一天的，所以 Happy Birthday。 为什么耐心不甜，为什么风景不美，因为你在身边，世界只剩下一个焦点，一开始你就特别，从眼神就很体贴，我们都不穿鞋，光着脚穿越耳语留言，在这之前我到底是谁？你出现我眼前，一瞬间一切都改变。 Happy Birthday， 你就在我身边，和你只哭一声，生活天堂一天。 Happy Birthday， 告别忧伤昨天，自从遇见了你，这是我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天蝎女。同时呢，下面有一位朋友，他也是今天过生日，给我偷偷发来了小纸条，他想听这首《那又如何》。 什么情节都弹错了，还爱他吗？不值得留恋了，爱过之后的残缺变得不会再怀念，说的不会做，以为不会错，就这样吧，请别再幻想了。 时还笑的你呢？别理他了，爱就爱了，不就是相信了一个人多傻，不就是难过了没有人诉说，不就是这次又伤的更多。 现代的独立女性大概都会在内心里和自己说，有她更好，没她那又如何。所以在生日这一天，如果真的可以痛定思痛，想明白一些事情，真的可以和自己和解，愿意过一个全新的自己的生活，真的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了。今天晚上月光怎么样？ 当我们抱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对的，因为我是个自由自在的男人，所以我不是你最好的选择。当我们吻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好的，偏偏这样的天气，这样的夜里，我们宁愿错也不愿错过。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我还没去过的地方，

走起，亲像秋天特别爱过去，伊的冬天来临，伊的降临，你我转来讲讲爱我抱伊， 阿你甘好， 是我不安，我没有紧紧抱住， 紧紧抱住， 你说了留着很危险， 危险， 如果等你一起留下不。 那个流星大喊后会不会有奇迹，就算就比也没关系，为你改变了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不是我抛弃了自己，只是我的最真心，再也不用这个那个香槟，去我的每次都在在你 久不见，甚是想念。希望在2018年还是有机会可以和朋友圈啊、经常互动的朋友在现实中像实体店一样哈，可以好好的面对面的在一起一下。此时此刻呢是晚上9:22，我们要带出下面朋友点播的歌曲。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呢，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这首歌呢是来自我叫田小健 TT 点播的。他说转眼之间大学毕业也有一年了，回想这一年真的是经历蛮多的，身边的朋友也都各自经营自己的小生活。愿萌萌考试成功，早日上岸，愿贵贵早日找到自己的幸福，愿我们的友谊长存。我们想点播一首飞儿乐团的三个愿望。 我喜欢你的眼神温柔又危险，请不要戴上眼镜，我会看不见，想要张开双手把你抱背，想和你天天见面，想带你回游世界。 我喜欢你爱逞强笨笨的笑脸，在心中抬头腾胸坚定的信念，这个辽阔世界不够完美，但有了第一个心愿，为你把幸福堆积，天涯到海角，童话到无限。一个心愿，给你最好的自己，最许的心愿，我的爱把你占领。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小事就要掉眼泪，好像有太多的事只能自己背，其实只要你说一句 OK， 现在就立刻马上变成你的 Superman。 这世上最重要的不只是誓言，只要你常常记得亲亲我的脸，我会永远记得 天涯到海角，头发到无限。一个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举办秋季展映活动，活动于今天开始，到八号在北京红星太平洋影城举办，共展映六部印度影片：《无所不能》《伏特加酒店谋杀案》《魔医联盟》《亲爱的，我对你发誓》《拳击少女》和《暴风大叔》，以及《良心的救赎》。其中，由印度影星赫里尼克·罗斯汉、亚米·高塔姆联合主演的《无所不能》于2017年1月25号在印度上映，取得票房11.1亿卢比，折合人民币1.14亿元。在第63届印度电影观众奖中，《无所不能》主演赫里尼克·罗斯汉拿下了最佳男演员奖。影片《无所不能》讲述了盲人配音师罗汉遇见了同样独立自信的盲人女孩苏皮利亚，两人修成正果，生活幸福甜蜜。不料一场灾难正在一点点逼近两人，瓦解他们的自信和尊严。这部电影触及印度社会敏感问题，片中既有轻喜剧式的爱情戏码，也有让人热血沸腾的动作戏，剧情紧凑，感染力强。这六部印度电影都非常值得一看。伏特加酒店谋杀案是犯罪悬疑故事，亲爱的，我对你发誓是爱情故事，拳击少女和暴风大叔聚焦女性问题和运动题材，良心的救赎讲的是打假英雄。这些佳作将颠覆人们对印度神片的偏见，带给观众欢笑泪水感动的同时，也会让大家对社会问题有所感触。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来到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下半时段第一首歌要送给小杰，这是你的姐姐四叶草丽儿要送你的歌曲。她说你最近在感情上面遇到了一些小麻烦，想对你说呢，你要相信自己，你是最好的。如果你现在遇到的所有事情不是好的结果，说明还没有到最后，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不管何时，我都会陪在你身边，像大姐姐一样陪伴你，鼓励你。 一个眼神就心有灵犀，迎着阳光写下青春的诗句，乘风追寻最精彩的梦境，等待着岁月在眼角牵了你，还是能在你身边任性，举杯回忆那些疯狂的过去，那个男孩，那坚持的勇气， 甚至更靠近，就像大雨让天空更透明。当生命的延续渐渐地散去，我们要依然聚在一起，举杯回忆那首当时的歌曲，那场冒险 一老去，不管这个爱情多么的不靠谱，有时候呢会给你很多的意外，但是友情世界当中能够不离不弃的好友啊闺蜜一直会在你的身边给予你力量。当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不靠谱，也有靠谱的，大部分都靠谱。小冉冉思密达今天晚上呢很想为男朋友的28岁送上一首歌，而且呢特别PO了她送给男友的生日礼物。其实这个礼物我真的觉得很有意义，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就是在饮料上定制这个你祝福的话语，有的呢还在冰箱里啊，每一瓶上面一个字。她呢是订购了两瓶，上面写的王先生生日快乐，你要宠我一辈子，往后余生请多指教。甜心男王先生生日快乐，王志新生日快乐。我的听友小冉冉思密达说，很高兴遇见你，往后余生请多关照。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有你， 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所知也是你。想带你去看晴空万里，大声告诉你我为你着迷，往事匆匆你总会被感动，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冬雪是你，春花是你，夏雨也是你， 这首歌真的感动了很多人啊，傻。遇到了他，就好好的和他过完余生；而如果没有遇到他呢，先过好自己的生活。我们的节目不光祝福爱情，也要鼓励每个人呢。所以下面这首歌呢，叫做《红日》，需要正能量满满的这位悠悠的朋友想点播他，说最近有点低落。 别挑了，来北京苏宁买电器，价包双十一，10月9到12日，以旧换新再优惠，买热销爆款来苏宁。 晚上9:45，要进入到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份祝福了。非常谢谢所有的朋友发来的点歌，有时候真的有点遗憾，因为节目时间毕竟有限，而生日呢，一年当中只有一天，所以我会优先过生日的朋友。11月5号过生日，发来私信给我的七七朋友，你好，你说听节目，你的节目真的有10多年了。对啊，我那一天都知道自己工龄已经20年了，做电台已经16年了，我都有15天年假了，不可思议啊。在我们渐渐成长，渐渐看到自己的变化的人间里，庆幸遇到了那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庆幸自己拥有了更多可以去游历的山水，可以去看的风景的可能。总之呢，愿30岁以后的人生你会更美好。 咖啡离开了杯碟，我忍住了情绪在后面，冥想挽回了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何必去改变你错过的世界？